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缝里的车车，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年7月，北京冬奥组委启动冬奥有我，我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商品创意设计大赛。截止到目前，参赛作品的评审工作已经完成，计划于11月初开启众筹预售。来听报道。 据北京冬奥组委介绍，本次创意设计大赛通过审核的参赛者共有335个，其中机构参赛者63家，个人参赛者272名，年龄最小的只有7岁。经过严格评审和与厂家对接，最终81件凝结了创意巧思，同时符合量产条件的作品，从1182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他们涉及12个品类，小到徽章钥匙扣，大到景泰蓝生活日用品，不一而足。从11月1号早上9点起，他们将在北京2022特许商品官方网站集体亮相。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介绍， 这次类别的品种比较多，凡是价位比较高的这些产品，我们的最低生产量呢就比较低。比如说呢，有一个景泰蓝的产品，只要有1位消费者订，我们就去制作。贵金属的特许商品呢，它的价位也是稍微高一些的，它的最低生产量呢，现在门槛就定在10件。还有纪念章啊、非贵金属商品啊、文具啊，达到了50件就可以生产。最低的商品价格呢，是一款纸质的加湿器，我们把它的价位呢定在了9.9元人民币，而且包邮。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大家把由我们会徽的特许商品摆在桌上，感受冬奥的气氛。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13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昨天闭幕，为期4天的文博会共接待各界观众约20万人次。本届文博会围绕引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主题，汇聚海内外优质文化产业资源，聚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的新成果，展示北京加快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新成就。据统计，本届文博会文化创意产业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上，共签署文化创意产业项目39个，金额68亿多元人民币。其中，文化加金融加科技加创意类项目签约金额大，占总金额的近65%，与老百姓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项目多，占项目总数的36%。昨天，北京冬奥组委滑雪战队在北京体育大学建队，154名通过测试选拔的滑雪人才成为第一滑雪战队队员，他们将为北京冬奥会的筹办提供专业服务。由市文联主办的北京青年相声节昨晚在民族宫大院举办了优秀节目展演。本届相声节开展了历届获奖选手优秀作品评选，并颁发了双十佳、青年笑星等奖项。专家评选出的优秀节目集中进行了展示，青年相声演员王磊、徐涛、郭威、叶鹏、李涵等登场表演。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 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宝窑桥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蔡虎营桥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平房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周一我们来到书房的空间，书房板块怎么样？今天这个不想上班的心情是不是被大风 吹走了？ 一吹就清醒了，就要上班了啊！今天的风真的是有点大啊！我上周就开始跟各种跟大风做斗争。周五的时候，我就在上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说，我说：“哎呀，我建议你们呀，还是多穿一点啊，不要再。”冒着大风骑车了啊！然后今天我依然是顶着大风骑车来上班的。你看这对工作的执着。今天呢，我们要跟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周一了，怎么让我们能够迅速的进入到工作的状态，集中精力。除了靠大风吹这件事情也欢迎橘子。 大家好， 你有没有观察你周围的朋友会有这个？甭管是长假短假，哪怕只是休了个周末，上班的第一天都会有一点点情绪， 需要过渡一下 啊。这尤其是上午啊，就是这个时间，大家可能刚刚来到工作岗位一两个小时，好像没做什么就是吧，就一上午就过去了， 就觉得时间过好快。但其实是因为周末可能有一些积压的邮件啊或者信息啊要处理，再加上。可能很多公司都是周一要开会， 哦， 一个是我又不想回来，然后周一又要开会，有好多事情要面对。 哦，其实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倒不是说你身体真的有多疲劳。 那很多我们的那个不情愿不都是心理的问题？ 不，我是身体的疲劳，毕竟骑了小黄车。啊，顶着风一直骑一直骑啊！我现在的所有的疲劳都来自于身体上的四肢的疲劳，尤其是下肢的疲劳啊。心理层面的，那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芳香疗法缓解舒缓一下心理上的问题， 就是提振一下，就让那个低迷的心情赶紧阳光起来。 好吧，今天我们要让大家在周一的时候阳光起来啦。哎呀，突然想到，你发微博了吗？ 我发微博了， 还没有转。刚才跟他一直聊天。好，待会儿听橘子老师先讲点什么，我来转一下他的微博。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们，直接留言跟橘子老师来互动一下。周一的时候是不是也感觉不想要工作，或者是工作的效率不够高呢？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上的波动，都可以跟橘子老师来分享。想一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我们先从这个起床开始说吧，因为现在天冷了嘛。橘子在我对面举着一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精油，说就用这个就好了。你以为大家能看见吗？来描述一下吧。 大家看不到。 就是其实冬天里面的起床困难症，真的会伴随一整个冬天，和供暖与否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样说的，每次到冬天起不来床的时候，他就说，我被被窝封印了，你快来解救我。 啊，不应该是我的被子生病了，我要在床上照顾他吗？这是我一般赖床的理由啊。 嗯，然后我给你两滴欧薄荷 解救他。 对，解救你和他。 好吧，为我们解除这个封印。嗯，欧薄荷两滴， 其实一滴就够了。就是我每次给你描述，你现在终于能可以看到它，就是滴一滴在手心。 明明滴了两滴， 他不小心 滴多了 、然后双手对着轻轻搓热一下，然后 哦，就 深 呼 吸。 嗯， 你要试一下吗？ 我已经闻到了，好不好？咱俩两米的距离我都已经闻到了。哎，这个欧薄荷的味道真的很浓。 其实是这样，你那个距离只是能感觉到它很清凉，就很 像薄荷糖。 像薄荷糖。但是其实我这样深呼吸，这一口气是张嘴呼吸哦，一口气吸进来，然后整个嗓子一直到肚子里面，到上面就整个头脑就很凉，很清凉。 但是我们要帮助那些被封印在被子里的朋友的话，我们只能靠自己先在手里搓一下，然后捂住它，是吧？ 对，捂住。 就，但这个时候很多人睡觉其实也处在一个深呼吸的状态嘛。 嗯， 对吧？ 对， 他就呼进去了， 真的是一下子会醒过来。 秒睁眼， 秒睁眼。 就哎，发生了什么？就整个就是呼吸道一直到嗓子里面的这个感觉都会是凉凉甜甜的。 对， 不会有被叫醒的那种挣扎和不悦感。 他真的是秒醒，你试一下。我觉得我的语言已经无力了。 我骑小黄，我已经醒得很彻底了。现在这个欧薄荷对我的作用不明显，好吗？但是我得思考一个。就是适合单身人士 哦， 对吧？因为我在思考我到底要怎么去使用它。比方说我给我的这个桌面的这个加湿器定一个时间。 哦，对，可以。 是吧，让它早上比方说7点它就开始喷这个有欧薄荷喷雾的。 对，可以。 味道。 嗯， 其实小朋友也可以用这一招。 小朋友就是需要那个浓度稍微低一点。 嗯，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因为它这个味道真的很清冽。 小朋友就不要捂上去了。 对，就是你在空间熏香一下就行。 这个 妈妈早上起来做饭的时候就把熏香灯点上。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并不是妈妈的早餐的香味儿，而是欧薄荷的香味儿。这样呢，小朋友起的也没有那么困难。但这并不能解决被子外面比被子里面要冷的问题啊。那心情会还好。 心情还好，因为我刚才说带一点阳光。其实如果是单身人士，如果你要自己定一个这个香薰机开始熏的话，除了欧薄荷可以加一点点甜橙，就甜甜的， 就香薰的时候， 香薰的时候。 醒来的这个感觉是被大橙子阳光被包围的感觉，但是又有欧薄荷的清凉感。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欧薄荷啊，我们听众也问说，这冬天啊本来就很 凉， 不想出来，你再给我来点欧薄荷，不是更凉？我被冻住了，在被子里被冻住了， 冻住了。 但现在就两米之外，我闻这个欧薄荷，就是橘子刚才试验在手心的这个欧薄荷的味道，它的那个凉啊和 你生理上面啊，感觉到说我皮肤很凉的不是一个概念。 嗯嗯，而且过两天暖气来了，家里其实还挺好， 挺热的。好吧，这个适合大家11月15号之后使用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也可以了。因为有时候你会观察你的另一半，如果起床很困难，尤其是周一的上午，就感觉就是昏昏沉沉，一个上午效率很低。 嗯，或者 甚至可以在办公室用。 对，我刚才就想说，如果现在有在办公室的朋友，你身边就特别简单，找一张纸巾或者是什么化妆棉啊，随身有这种东西，然后滴一滴欧珀和滴一滴甜橙，就刚才的这个配方，就把它放到就不管是笔记本啊还是电脑的那个出风口散热的那个地方，你放一会儿，然后整个屋子里面就会， 就比如说会议室啊这样的地方， 或者是自己周围就会有。因为我前两天刚 拿着你的小纸巾一路小跑的晃过每一位同事的桌子，我想起那个兔八哥那个表情包。 嗯，还有就是现在不是暖气没来，我知道很多人会用那种热风机啊，或者是那种就加热的设备嘛。 或者空调了 啊。对，或者空调 加在出风口。 嗯， 还有一部分的朋友会把这个空调定时，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你把它放在那个你空调会吹到的那个下面的一个位置啊、定时会开，因为其实晚上睡着了还好，就早上要起的那一会儿真的是觉得有点凉。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暖，好不好？这，欧薄荷并不会给你带来太多这个凉意的负担，更多的呢是一种身体上面的很轻盈的感觉，我觉得可能 是轻飘飘，赶紧跑。 兔八哥又来了。周一会不会觉得效率有一点点低？我们要请复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些精油可以为我们解决的提神的方案。微博呢，想要跟橘子老师来聊天，或者是跟我们来聊一聊，你一般来说周一上午都是什么样的状态，也就是此刻吧，描述一下自己的状态好了，然后看橘子老师有没有办法帮你解决一下效率不太高的这样的问题。微博跟我们聊天的方法，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哎呀，我这就是直播帖晚发了，对大家的影响很大呀，就是各处各种找直播帖啊，你们都快把我的微博都发遍了吧。发出来了啊，直播帖发的是不想上班这一条，你们看一下就找到了。说这个秒醒之后呢是什么感受呢？ 秒醒之后心情还不错，可以去上班。 就不会对上班有那么大，或者是对上学有那么大的抗拒感了。 如果要抗拒的话应该不止周一。 真的天天都不想去幼儿园。那你有没有观察周围有孩子的朋友，如果说你建议用这种方法的话，小朋友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吗？ 小朋友，因为我周围的芳疗师没听他们说过就是孩子会特别的 抗拒上学。 像我知道他们，像有的妈妈小朋友去幼儿园就是还会在衣服上点一点甜橙啊，或者小手帕上点一点甜橙，就他一直心情都会很好。 这妈妈为了骗孩子去上学也是拼了。哎，但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方法，我们可以教给就很头疼要送孩子去上学的家长。不要好奇说，哎，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永远都是别人家的啊？这到了学校就很高兴的跟妈妈再见啊，然后这一整天，因为现在老师会发一些小视频 啊， 你知道吧，就在一些家庭的群里。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儿啊？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我发现我朋友圈里有一些就是妈妈就上着上着班，咔一条朋友圈出来说，儿子你干嘛呢？我心里想，你发给我们看，我们也不知道你儿子在干嘛呀。就是这样的，就很有意思。就是现在科技手段就可以让家长，你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家长哪知道我们在学校里干嘛？ 不知道， 只能靠老师口述。 对 啊，就是现在你知道了之后，哎，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怎么玩的那么高兴，或者是哎学习效率也很高，有可能是被一个精油妈妈滴了两滴甜橙。那这个甜橙的量我们要怎么去控制它，给小朋友使用的话？ 给小朋友使用，像有的妈妈在手帕上，但那个手帕也只是拿来闻的，它不能往身上擦呀，就其实一两滴就够。或者是就一角啊，或者裤脚的地方，就是一滴一两滴。 除了他自己以外，他周围的小朋友是不是也跟着心情都比较愉悦？ 对， 芳疗妈妈们除了甜橙还有别的招，比如说大家都在感冒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甜橙了，就是茶树。 茶树， 对， 万能的消毒用的茶树啊，杀菌， 嗯， 很好的作用啊。说到这个感冒，其实秋天还好，可能到了春天的时候，换季的时候，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妈妈们。 没，其实这一波感冒已经过去了，上个礼拜，就过去的一两个礼拜里面，就身边陆陆续续的听到有朋友说，嗯，我已经中招感冒了。 哦，那这个茶树也要提醒妈妈们时刻的要备着， 提前 备好，因为小朋友他这个抵抗力会比我们更低。 嗯， 如果这个学校里边有一个小朋友有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 就可能很多人。 明天就有一半同学不来上学。好了，嗯，甜橙。是比较让小朋友以及我们自己，其实大人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滴在 衣服上，就别衣服上了，就是衣服上，因为甜橙会多多少少有一点点颜色，有一点，就是像可以滴在手心，抓在头发上，就也是在你周围，因为你小朋友你没有办法去给他弄到头发上，但是你自己抓到头发上没问题的， 抓在头发上，一两滴， 一滴就够了，一滴手心搓一搓，然后抓到头发上，或者现在有围巾，可以拍到围巾上。 围巾上不担心有一点点， 就是、不直接滴，就是先抓到手上，之后再拍到围巾上或者拍到衣服上。 这个也会是让我们在工作当中有这种很愉悦的感觉。 嗯，或者早上 甜橙多了不会容易饿吗？ 不会。 作为一个吃货，我得替各位吃货问一问这个问题啊，不能说为了心情愉悦，然后结果中午吃特多，早上也吃特多， 就是上班路上，就现在比如说出门之前一滴抓到手心，拍到围巾上或者拍到头发上，挤地铁的时候，也会心情愉悦，不然那么多人，然后各种味道充斥在整个的空间里面。 哎，说到挤地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滴在口罩上？可以吗？ 可以， 它会比，因为之前我们在比方说空气不太好的时候呀，以及这个流感比较盛行的时候，我们会推荐给大家滴茶树 或者尤加利。 这个是我橘子老师自从建议我